弹琴，玉台是剑下仇恨，不该把太师爷剑劈，娘娘亲家平时舍他护卫要紧那不登记，也曾把念那次盼曾喊不缠腰，听那言过表明，不念那你老伯母悬梁自尽，不念那你小三年改三月，小三月改三里，小三里改三十，小三十改三口，小三口改三环，三年三月三里三十三口三环，永不带孝报的乾坤呐，不念那你三个字八个字丧命，不念那你只落得一个字巴黎，此一番秉公取定金赔罪，你把那好言奉听，我娘娘江下尊有功，丹臣是才奸，亲的朋寡人阴要春，寡人家就我不听谗言，岂敢我那开国的老臣呐，不知要打我的命那君，君臣们讨一笔那国如的情分，我叫一声老皇兄小子狂，搬家王昂昂不得爱情，你哪里休流泪，念那白尘放大了胆，一步一步顺要的那了寡人啊， oh

的人哪、啊、闲老太阳的人哪、啊、来到不成边城楼上举着你三重步十年的进了起床双威严哗啦啦啦打拔了头怎么不官儿也听到哗掉啊哗啦啦打拔了头怎么不人有精神马有欢哗啦啦打拔了根土老骨太阳的人头落在马前一来是狼儿一该然而来弟兄们和团了愿前去就回长安关留在这沙陀国纪念骆驼 接下来呢给大家助兴演出的是一个旦角的演员，应该说是我的老师，中国京剧院的耿巧云，为大家带来非常喜庆的，那就是红娘，有请。 Yeah.

心来到不与他相对相来。当对 刘自敏是安徽安庆京剧团的演员，多年来向张建国学习戏派艺术。下面呢，我们请听他演唱的《上天台》。

想起了三生母送我红灯。 业余的，我听还真有那么点西味儿。他是北京的业余的学习西派的。下面我请出来一个外地的秦皇岛的学习西派的边洪涛先生，唱《托照》。

我断了桥梁，水倒流，他死的死落长干将，该是因你那断九州长盘坡九我头杀的草兵不过愁，这一般土将哪过有换酒之国勇气眼冒，你杀刘备不要我进，他弟兄问的是人肯罢休，多是骑兵来争道，刀将那曹操的白里手，我扭转回身走太后将起九梦一见乱朝， 这个我们下边换换口味，请大连京剧团的一级演员张派名家马中岳演唱《状元梅》。